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1集，亲自见他。发完这条微信，何晨又重新拿了一罐啤酒，单手拉开拉环，一边看着微信，一边喝着。1295个元老，何晨是酒桶。微信上曲子潇询问了他一句，何晨瞥了一眼，直接忽略没回，他在等秦冉的电话。果然没过两分钟，何晨手里的手机响了，他低头看了眼，正是秦冉。何晨随手接起来，他本来想往沙发后面靠着，又想起了什么，看着对面的两个男人一眼，他不由顿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上，并关了阳台门。 陈姐， 手机那边秦冉站在别庄二楼程木给他收拾的房间里，房间里灯没有开，秦冉站在落地窗边看着楼底下程俊的车缓缓开进来。何晨比秦冉要大了6岁，在何晨的强烈要求下，秦冉就叫他一声陈姐。 唉，我得到的消息不多。 那边的何晨趴在阳台上。 但因为关于你，我查案子的时候顺便查了一下M 州地下联盟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就知道何晨得到的消息不会有假。只是他停了好半晌才缓缓点头。没错。 那就没查错。 何晨笑了笑。 小妹妹小心点，资料也得抹干净点。真没想到啊。 还有痕迹？秦冉拧眉。何晨摇头。 不清楚。不过应该还有你的心腹吧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没有出声。何晨等了好久都没有听到秦冉的回答，何晨也就不问了。秦冉身上牵扯的东西太多，多到何晨都不想去查。 行吗？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，京城最近发生的事未尝不是有人想要逼迫你。 我知道了。秦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楼下。楼下程俊也在打电话，似乎感觉到有人看他，他微微抬头朝窗口这边看过来，顿了一下，然后挂断电话往楼上走。 知道就行。 何晨知道秦冉一向有自己的想法。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最近京城有什么事交给巨鳄，长宁老大那边应该给你打过招呼了吧。 秦冉点点头。两人说了几句就挂断电话，秦冉刚切断电话就听到了不轻不重的三道敲门声。不急不缓的，秦冉没有转身，只是依旧站在窗户外。没锁。程俊等他应声了才推门进来。 刚刚徐管家的话全都听到了。 他站在他身侧，也没有开灯，就着外面不怎么明显的灯线看着他。秦冉只点了点头没说话，脸上连表情都没有。他一开始是谨遵陈淑兰的吩咐不答应徐校长，但这几年徐校长对他仅次于魏大师，徐世颖在他心中的分量很重。直到现在，即便知道徐世颖 90% 求死，秦冉也不敢相信。明明前些天还信誓旦旦要护着他，护着程俊的人，现在怎么就冰冷地躺在了床上。 徐老他就是这样的人。 程俊叹息一声，他伸手把人抱住，看着外面的灯光。 从他把你定为我一级成人的时候，你就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清高自傲的人。他知道了当初你外公离开京城的真相，他是去找你外公外婆了。 知道徐家的崛起是靠什么，徐世莹只能这样做。我有点不能原谅他什么都不说，更原谅不了我自己。秦冉从知道徐世莹死的时候都没有哭，这个时候却是忍不住了，他苦笑道，他若不是专注秦家的事，若不是专注找自己外公死亡的原因，至少会发现徐家有一点的不对劲，至少能够阻止徐校长。 你阻止不了他。 程俊松开手，他两手按着秦冉的肩膀，低头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严肃。 徐老风骨多傲你不知道，他以前看不惯方振博的作风，但徐家人当初要比方振博更加恶心。徐老的死是道歉，也是明智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。他跟你外婆不一样，你外婆当初是放心不下你。 程俊还有一句话没说，徐老的死，歉意是一回事，可他同时也在刺激秦冉。很明显，徐老目的达到了。程俊抿唇，他看向门外，眸色冷沉。若是早知道徐世颖这么多心思，他怎么也不会让秦冉去拜师的。徐老离世的消息很快就在京城炸开，葬礼是徐管家跟徐瑶光两人举办的，先是程老爷子，再是徐老，这一切同当初秦家、京城老派家族都记得，当初秦家覆灭，就是因为秦家老爷子未明原因死亡，才让欧阳家族后来居上。而徐老的死，又给京城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。与此同时，京城金融中心高层办公室内，黑衣男人敲门，恭敬地走进去。 先生，欧阳小姐她…… 什么？ 明海微微转身，他看向黑衣男人。黑衣男人单膝跪地。 欧阳小姐她被秦冉抓走两天了，而且我们进去寻找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秦冉。 明海把茶杯放下，他挑眉。 我还真小看他了。 黑衣男人没敢说话。明海手指敲着茶杯，他忽然笑了笑，声音平淡。 行，我亲自会一会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，是什么三头六臂。 你要亲自见他？不过就是秦家的余孽。 手下一愣，说， 完全没必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